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98集。边南觉得边信宇这个逻辑有问题，但没等他开口，边信宇的手已经对着他的脸甩了过来。他赶紧偏过头，边信宇的指甲在他脖子上划了一下，顿时有点火辣辣的疼。边信宇从小到大虽然被惯得脾气很大，但从来没有过这样疯狂的行为。 信宇，你这是干什么？ 信宇，边南这是故意的，你明知道我喜欢秋衣，你就是故意的。 哎呀，你先别这样。 你混蛋，边南，你跟你妈一样，别人喜欢的你就要抢。 边南只觉得自己猛地晃了晃，扶了一把旁边的栏杆才站稳了。边心宇的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捅进了他的心里，还连捅带转地搅了搅。 心宇，你瞎说什么？ 我没有瞎说。边南，你跟他好了，你告诉我呀，你说呀，你看我每天跟个傻子似的想着他，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你说，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就跟你妈一样。 哎呀，你别说了。 边浩和边心宇虽然从小都看边南不顺眼，但因为老爸的关系，所有的不满都并不是直接表达，不友好，不待见，冷嘲热讽，白眼，打架，哪怕是边心宇的那句原罪，都并不会直接提及边南亲妈。边心宇的话边南听得清清楚楚，他已经听不清别的声音。边心宇被拉进房间后还在喊着，他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满脑子里只有那一句， 边南，你跟你妈一样，别人喜欢的就要抢。 这句话准准地戳在了他这十几年里最不愿意触碰的那道伤疤上。你妈是三儿，你也跟她一样，别人喜欢的你就要抢。边南轻轻靠在了栏杆上，抖得厉害，他觉得栏杆真结实，自己抖得都跟发了功似的，栏杆还是纹丝不动。阿姨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跑进了边心宇的房间里。一直没有说话的老爸在他身后问了一句，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怒火。 这是怎么回事？ 爸，我跟秋意去过了情人节。 然后呢？ 我喜欢他，我喜欢秋意。 老爸一个耳光扇过来的时候，边南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他出手的方向，就重重地摔到了走廊的地板上，还顺着光滑的地板往后出溜了一小段距离，撞上了从边心宇屋里走出来的边浩。老爸指着他说了句什么，边南没听清，耳朵里一边嗡响，伴随着尖锐的鸣音，比边心宇的哭喊更有杀伤力。他被鸣得头都有些发晕了。老爸说完就黑着脸上楼去了。边南胳膊撑着地板，背后靠着边浩的腿，只觉得眼前的东西都带着风飞快地旋转着。老爸作为一个从少年时期就在矿上干力气活的矿主，这一巴掌的力道很惊人。边浩退开的时候，边南直接躺到了地上。边浩把边南从地上拉了起来，他双腿打滑地撑了好几下才靠着墙站稳了。边浩看着他说了句什么，边南在一片嗡嗡声里只听到了他的声音，却没听清他说什么。 现在呢？啊，回屋待着吧。这个年，精彩喽。 编号脸色不太好看，瞅了他一眼之后，往楼上走过去。边南靠着墙没有动，四周似乎静了下去。边星宇屋里已经没有了哭泣声，只能听见阿姨轻缓的说话声。边浩和老爸上了楼，走廊里只剩下了他自己。他顺着墙慢慢蹲到地上，闭着眼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可他觉得自己挺冷静的，那就是快点从之前的漩涡里出来。 边南，你跟你妈一样，别人喜欢的矫情。 一想到这句话，他就全身一阵发凉。哪怕这句话有着明显的破绽，就这么一句逻辑混乱的话，却能一棍子把他打进黑色里。 原罪 是因为这个吗？因为他有个做了三儿的妈，所以他就会在这样的逻辑面前一败涂地。所有小心隐藏着的敏感和自卑像潮水一样翻滚着淹了过来。边南不知道自己在走廊上蹲了多长时间，一直到他走出家门，家里都一片安静，没有人从房间里出来，没有人理会他，甚至暴怒的老爸都没有再过来揍他。边南缩缩脖子，夜里真冷啊，北风刮过他的脸时，刺骨的寒冷合着那一巴掌还残留在脸上的辛辣，相当酸爽。这两天说是要下雪，晚上的风刮得特别紧，几下就把身上的衣服都给刮透了。边南漫无目的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转悠着，一开始觉得很冷，慢慢的就没什么感觉了。他不知道现在的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转悠到什么地方。他看了看四周，在路边找了个长椅坐下了，屁股下边一点点传来的冰冷慢慢更新了他身上已经被风吹的麻木感觉。他往兜里摸了摸，想拿手机看看时间，想打个电话给秋意，但兜里是空的。手机他习惯放在裤兜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出去了。 是被老爸那一巴掌打翻在地的时候掉出去的吗？ 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手放到了外套兜里，盯着脚边被风吹起的细沙和尘土。说出来了，尽管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说出来的方式也相当混乱而狗血，他甚至没来得及跟老爸认真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就被一巴掌扇开了。但还是说出来了。尽管他现在并没有松了口气的感觉，也没有憋了这么久之后的畅快淋漓，他甚至还因为边星宇一句话就摔进了无法挣扎的漩涡里。他低头笑了笑，他知道自己在意老妈的身份，也在意自己的身份，但还不知道自己会这么在意。不过还是说出来了。时间慢慢的在老北风里划过。边南坐在长椅上，看着月亮从东边慢慢移向西边，琢磨着自己是该回家，还是该继续愣在这里。如果在这里待一夜，会不会感冒？跟秋意一样，他很少生病。这大概是这么多年迷迷瞪瞪没个方向的，在体校混着最大的收获了。 小时候他还挺想生一次病的，特别羡慕身体不好的边心雨，打个喷嚏都能让老爸和阿姨紧张半天的待遇。现在也挺想生病的，可以一次性从秋意身上找回自己两次伺候他的份儿。他嘿嘿地乐了两声，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要是病了，秋意该怎么腾出时间来照顾他。时间过得挺快的，边南一直没想明白自己该去哪儿，满脑子胡思乱想，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习惯性跑题了。应该是习惯性的避开那些让他无奈的事。天有些亮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屁股都失去知觉了。他背着手在自己屁股上拍了半天，旁边推着小车准备开始卖早餐的大爷一直看着他。他往四周看了看，环境有些陌生，但也不是完全没见过。他冲大爷笑了笑：“ 大爷，这是哪儿啊？”“ 中国。”“ 什么？”“ 中国。现在是2011。”“ 大爷，我不是穿越来的。”“ 哦，你看不见呐？你旁边不就是街牌名吗？” 边南往后看了看，街道的名字挺熟，但边南一时想不起来这是哪儿。他觉得自己脑子大概被冻住了，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应该上班了。他也没管方向，顺着路往前走，打算找个车站或者地铁口再看看该怎么走。走了一截儿，他听到了前面有高跟鞋敲着地面的声音，接着就看到了一双穿着棉裤的腿。他往一边偏了偏，正想让开的时候，一个还算挺熟悉的女声响起：“ 哎呦，这不我儿子吗？” 偏南愣了愣，猛地抬起头。老妈穿着一套棉睡衣，虽然穿得很无语，不过脸上还是化了精致的妆，跟她的衣服不太搭。他手里捏着钱，正有些吃惊地看着他。边南这才猛地想起那个有些熟悉的地名，是老妈住的小区外面那条街。 妈， 太神奇了。怎么着，来看我的呀？这一大清早的这么孝顺，今儿这太阳是不是打我兜里升起来了呀？ 我路过。 路过？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久也没打个电话问问我死没死，还能直接跑来看我了。 正好挺久没见面了，聊聊吧。 老妈大概是出来买早点的，不过这会儿她什么也没买，直接把她拉回了家。边南觉得能让老妈这么热情和着急的唯一原因应该只有一个，想要钱。老妈推开房门的瞬间，边南就有种扭头离开的冲动。屋里沙发上坐着个叼着烟的男人。 这谁啊？ 我儿子，亲儿子。你进里屋去，我跟我儿子好久没见，要聊聊天。 哦。 男人一听就站了起来，转身进了里屋。老妈在沙发坐下了，点了根烟叼着。边南站着没动。 先说说你吧。 我有什么可说的？ 别装了，你毕竟是我儿子，我生的，你有事儿我能看不出来吗？ 边南看着老妈不知道是什么心态的笑容，突然有种愤怒。他咬着牙盯着老妈脸上的笑容，沉默一会儿开了口。他都没想到自己说出这件事的时候能这么平静，还能说得这么简洁而明了，感觉自己就是想要看到老妈听到这件事时脸上的表情。老妈听完了之后愣了愣，突然尖着声音笑了起来，眼泪都笑了出来，夹着烟的手笑得一直抖，烟灰都落在了衣服上。 喜欢的男人。我操，边南你真牛逼，是在替你妈报仇吗？真不愧是我亲儿子。你为什么不去抢编号的女朋友啊？抢个男人你不恶心啊？你真恶心。怎么着，你这是恨我呀？这怪我吗？ 我不怪你，也不恨你，我只是看不起你。你给我带来的痛苦就到这里了，今天，现在。 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